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临近晌午，这群人才算上了山顶。苏嬷嬷累得气喘吁吁，望着咬牙一阶一阶走上来的太后，伸着手一直担惊受怕，直到踏上最后一阶才算松了口气。那人在这儿的喜好作息也是一早便打听得清清楚楚。太后让侍卫守在寺前，只领着苏嬷嬷进了梅林。走了半炷香时间，两人才在冰天雪地的梅林里望见了那人。太后已有17年时间没有见过帝圣天，但这么突兀的一望，却正在了原地，一步都迈不开。帝圣天一身薄薄青衫，打着哈欠，靠着弯枝坐在雪地里，嫣红的腊梅映着红润的面容，比当年更多了几分肆意洒脱。苏嬷嬷倒吸一口凉气，捂着嘴瞪大眼，不敢说话。 帝圣天真是妖怪不成？10多年过去，除了青丝变白发，那模样竟还一如当初。 他瞥了一眼太后，心中微酸，知太后此时必定尴尬难堪。太后毁尽帝家的一切，就是为了毁帝圣天，哪知高兴了10年，窃喜了10年，到头来帝家冤屈一朝洗尽，韩氏王朝名声丧尽，就连女人最在意的容貌。太后怔怔地望着帝圣天，眼底的难堪愤怒似要汹涌而出。为何这一世再见之时竟会是这般光景？他一脸苍老，垂垂老矣，满身腐朽。帝圣天却好像得天之幸，仍是那副桀骜张扬、君临天下的模样。老天何其不公，他如何能不愤，如何能心安？但不论如何，她始终是大晋太后韩子安的嫡妻。太后收起眼底的情绪，直起背，端着太后的威仪朝梅树下的人走去。一步又一步，突然一个雪团砸在她脚边，雪花散在怀上，沁得冰冷。苏嬷嬷护住心切，抬手便想如往常一般呵斥，却在触到帝圣天眉眼的瞬间冻住手脚，讪讪放下手，不敢言语。 我是个心胸狭窄、睚眦必报的人，你手上染了太多我帝家族人的血，若再往前走一步，我怕会一个不慎劈了你。还是站远点吧，惠德太后。 帝圣天手上抓着血团左右抛着，不轻不重的声音传来。太后脸色清白交错，停在原地，身体颤了颤。帝圣天还是这样，明明她才是世上最尊贵的女子，可帝圣天一句话、一个眼神，就能让她所有的骄傲顷刻瓦解。就如当年她以开国元后的身份去见帝圣天时，那人也是随意至极地躺在帝府花园水池的石亭木栏，摆了摆手，只唤她一声皇后。不起身，不见礼，天下皆知帝圣天能见帝王而不跪，有她丈夫的荣宠，她能奈帝圣天如何呢？可明明是爱慕韩子安的女子，怎么能在看见她这个嫡妻时还如此坦荡，简直可笑。太后不忿，心里头却明白，她真正的不忿正是在此。除了韩子安的嫡妻名头，自己其实什么都没有，所以他不能失去后位，他的儿子也不能失去皇位。可兜兜转转，到如今怎么还是这般光景？太后抬手朝帝圣天望去。 是你把帝子元带回来的，是你让他来毁了我，毁了我们皇家的，是不是？ 孙于君，你怎么变成这么一副模样了？ 太后的喝问声戛然而止，被这句话堵得不知所措，神情难堪。 你在皇宫里养尊处优的养了十年，不比我风餐露宿，模样应该好上不少才是啊。怎么会这么惨不忍睹？ 你， 我知道你上山想干什么，想让我看在韩子安的份上饶过皇家，将帝家的事高高举起，轻轻落下。韩子安的魂魄都不知道往生多少年了，他的里子也好，面子也罢，我都懒得管。而且天下人都当我死了，我也不想玩诈尸这一套。子元打小就有主见，他想要做的事我拦不住，也不想拦。你做的这些事，凌迟十遍都算是便宜了。我不杀你，是懒得脏我的手。知道我为什么在这等你吗？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如今的模样，膈应膈应你。 帝圣天说完拍拍手，懒得再看太后一眼，转身朝梅林深处走去。 你明明答应了我，你明明答应了我，我都已经那样卑躬屈膝地去求你了，帝圣天，你明明答应过我，为什么要反悔？为什么？ 当年他微服去了静安侯府，求帝圣天不要夺走他儿子的太子之位，他愿意以孙家举家产业来弥补帝氏一族，也愿意让帝圣天入主西宫，忍让成全。哪知帝圣天横眉冷对看了他半晌，才吐出一句： 皇后，你实在是想多了。 他根本不信帝圣天的言辞，认为帝圣天一心推脱，无奈之下跪于帝圣天的面前苦苦哀求。他一直都记得帝圣天那日的神情，那种不加掩饰的惊讶和荒谬，十几年来如针刺一般扎于他的心间。但最后他还是赢了，帝圣天对他说会离开京城回晋南，绝不插手皇储之位，更不会让静安侯和仲远相争。可是帝圣天毁约了，他帝圣天居然毁约了。就在自己那样欢天喜地地感谢佛祖庇佑自己时，在帝圣天本该离去的那日，他却和韩子安一起去了皇城别院。从此以后，韩子安就连批阅奏折接见外臣也是在那里一住就是三年。韩子安做了四年皇帝，有三年都是和帝圣天在皇家别院，到最后就连他的嫡孙韩烨也被帝圣天带进了那里。他凭什么不能恨不能怨？天下人都称颂先帝功勋盖世，帝家主仁义无双，可是他们是如何对待自己的？自己是韩子安的嫡妻，却被冷落宫中三载，每日活得战战兢兢。他的儿子南风太子在朝中受尽闲话，那帝永宁得登大宝之日就是他们母子的死期，他们怎么能狠得下心？怎么能做到这种地步？ 帝圣天，你知道我这十多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金銮殿是你陪着他议政的地方，尚书房是你陪他批阅奏折的地方，昭仁殿是你陪他离世的地方。帝圣天，整个皇城，我只有一个他从不踏足的慈安殿，你怎么能对我这么狠？是你害死了帝家100多条人命和那8万人，你跟我一样手上全是鲜血，你跟我一样。 这声音太过冷厉不甘，在东岳的山顶竟让人生出不寒而栗的冰冷来。帝圣天停住脚步，缓缓回头，清月一般的眼睛望着太后，沉默半晌，突然开口： 就是因为如此，你毁了我帝家百年基业，屠戮大晋8万子民。孙宇君，你知道吗？你对不住的不是我，是韩子安。 我哪里对不起他？我18岁嫁给他， 为他侍奉公婆，为他生儿育女，为他操持家业。可他呢？他又为我做了什么？ 你是他的发妻，他敬重你，感恩你。他在活着的最后一点时间，用尽全力为你留下了一个朗朗乾坤，一个锦绣繁华的大晋。他为你们母子留下了他一生的心血。 怎么可能？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明明是你背弃承诺才让他冷落于我，和你厮守在皇家别院让我被天下人耻笑。如今倒说得好听。 大晋开国的第二年，韩子安就命不久矣。 帝圣天一句话犹若石破天惊，苏嬷嬷被吓得一跳，捂住了嘴。太后正在原地喃喃开口。 你说什么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 你求我不要夺走韩仲远的皇储之位。我觉得你这个女人虽然荒唐，倒也有一片慈母之心，便打算回晋南，等过几年皇储定下来了，再回京城来串串门。我去向韩子安请辞，哪知发现他昏倒在上书房里。我探了他的脉门，发现他那些年四处征战，伤了身体，早已无力回天，只有不到三个月的命。除了为他诊治的太医，没有人知道。他醒来后让我保密，打算把大晋托付给我。我是个讲义气的，便揍了他一顿，把他掳到别院，用真气为他梳理经脉，替他续命。 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你说谎。 我帝圣天从不骗人，为什么要为你孙于君破例？大晋刚刚开国，若是国君猝死，那朝堂定会不稳，人心未定的各路诸侯势必重新反叛。北秦、东迁虎视眈眈，大晋四周群狼环伺，这天下有我一半心血。韩子安的命不是他一个人的，他怎么能随便死？我自作主张，每日为他以真气续命，让他多活了三年。把韩烨带进别院，是因为韩子安时日无多，我想让他享享天伦之乐。我们花了三年时间挑选百官，延请民宿，扩建军队，让大晋牢不可破。韩子安在别院耗尽了心血，直到最后，我耗损再多的真气也救不了他。我便知道他没有时间了，所以我带着他回了昭仁殿。他是大晋的帝王，他应该死在那里。 帝圣天抬眼，平平淡淡说完，就像在说一件极简单不过的事情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